容許的情況下，已經加快聲請申請的處理進度，期望保安局未來就聲請機制作修例的時候，可以找出能夠滿足司法要求的同時，能夠解決聲請人士涉嫌濫用司法制度的方法。入境處說2019年初基本完成審核所有過往積壓的聲請，每一宗聲請處理時間已經大幅縮減大約六成，由过往大约25个星期缩短到现时大约10个星期。署方说，截至上个月底，超过14900个免遣返申请人在香港，只有大约2200人正被安排遣送离港，其余包括声称尚待审批或者正进行其他诉讼程序等。在天气方面，随着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增强，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预测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今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59点，跌613点，总成交金额38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9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66蚊，跌7蚊；美团134.1，跌2.5；阿里巴巴71.5，跌3.25；盈富基金17.07，跌6.1；中国平安41蚊，跌2.85；国泰君安8.62，跌1.9；港交所272蚊，跌15.6；碧桂园2.92，跌1.8；友邦保险70.3，跌4.25；京东集团187.7，跌11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4，英镑9.402，瑞士法郎8.25，澳元5.213，加元5.803，新西兰元4.843，欧元8.086，每百日元对港元5.6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5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2点，跌210点，港金报16320蚊，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52美元，卖出17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副食品批发市场对出。咁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丽景山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敬祖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北巴士总站对出。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另外在新界区大埔丁角路，由于有紧急工程，丁角路去回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的慢线封闭，影响到现在丁角路去回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就比较车多。较早前红磡的德文街有水管工程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黄埔新村慢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落斜，

欢迎你到圆物月翻嚟啦！真系开心，我未讲完。系啦，喺度大家好啊！早晨，早晨啊！我系蕊蕊， 无端端变动物月咁犀利， 梗系要啦！ 包装包装， 马家实马家实， 唔系包装嘅，唔系包装嘅，因为我知道嘅就系咧，阿嫂咧系专登请假陪你嘅，所以一定系再度物月。 好，多谢多谢， 冧啊！ 好， 到我古语有云：仔仔一堂。今日我哋呢度有女仔仔一堂，有女仔蕊、男仔张同埋靓仔强， 系一个嬲字、哦， 所以系女仔仔咯。 嬲啊嬲啊就唔嬲噶啦， 冇嘢嘅。 OK， 好，多谢大家今日咧，真系一齐陪住我哋三个钟头，喂，又嚟玩啦，开 party 啦吓， okay， 人齐啦， 正、 yeah。 好嘛， 恭喜發， 因為好難咁人齊噶，係嘛？ 冇錯，冇錯。 大家嘅就係 身體健康。早上27度，气温相对湿度系86%嘅。初时有两阵雨，部分时间亦都有阳光，相当温暖。不过星期三会转冷啊，大家咧攞定啲羽绒啊。有个英文歌叫 Sha La La Dream House， 在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星期一至五有我们丰收快活。Let's try it together. Some sweet day, no one knows your return, and you'll be happy. Shout it sweet in a song. Listen to your heart, it is singing. My heart goes sha la la la la, sha la la in the morning. Oh, sha la la la la, sha la.节目里边咧， yeah， 我想咧爆少少我自己屋企人嗰啲秘密， 少少少啊！ 顺便咧，我都想问翻，即系你哋嘅处理手法啦。 我哋由你讲啦。 有一样嘢咧叫做囤积户啦，咁样囤积户咧就有严重嘅，有轻微嘅。 系，你系严重嘅，我哋去过你屋企， 系咩？ 唔算严重， 我觉得我自己唔算咯。 你有啲箱系未拆嘅，你都觉得唔严重啊？ 首先我咁讲，囤积有两种。 一种我明白，你真系仲入得屋系嘛？ 一种咧就 系 死物嚟嘅，一种咧就 系 一啲食物嚟嘅，嗱死物咧都唔啱嘅，即系都唔好噶啦，因为阻住啲空间咧。但系食物咧，其实讲真咧，你系唔可以囤积，因为佢系有有效日期噶嘛，系咪先？好啦，我就想问你啦。咁咧，琴日咧，我发现咧，某人咧突然之间咧喺度嗰啲叫助热紧一包嗰啲嗱，而家坊间咪有一啲即成汤嘅， 系啊。 各樣都有噶嘛， 乜嘢都有噶，中式又有，西式又有， 冇錯啦，乜嘢都有，即係講到哇七彩美麗啊，裏邊知啲 材料又有，助熱嘅又有，叮嘅又有， 有營養嘅有，冇營養嘅冇， 多數都係冇營養嘅咩？又冇營養嘅冇， 有啲佢講到又好好好嘅喎，對身體， 佢梗係話好啦，唔通話 你點買啊？係 啦，嗱呢包冇益㗎，唔好買啊！係 啊，好難飲嘅，千祈唔好買啊！ 有㗎，呢啲產品都有人買㗎，嗰啲咩爛肺。系烂脚嗰啲都有人买噶， 有呢啲， 嗰啲点同咧？系咪先？ 好啦，翻嚟个话题， okay, 好。 咁咧就某人就话：，喂，一阵间一齐饮啦，咁样。嗱，我而家冲凉，而家助热先，咁样你睇住咯噃。好啦，咁样。咁你助热你无聊啊嘛，咪清理嗰包嘢左睇右睇咁。 系你啫。 唔系你梗会睇啊！首先你睇个咩汤先？ 点解唔一开头睇咧？ 系啊， 点解你助热紧嘅时候睇咧？ 佢叫我帮佢睇火。 系啊，我明啦。系啊，即系其实你啊，你嘅意思 佢助 热紧 我先知有呢件事啊。即系我根本唔知道你有咁嘅汤，我喺度睇紧电视，佢话喂，你帮我睇住啊，再热翻啲汤 我。我想讲嘅就系黑仔浆，你知道你可以好易咁样嘅话咧，又会酿成有一啲嘅就系、是，点解会咁样会发生嘅家居意外啊？ 我谂起 个烹水又唔知点样落落去，你都唔知边度噶嘛？ 谋杀亲夫呢只 系啊， 跟住爆炸 系啊， 民间传奇， 但系冇人知道系嘛？其实佢知道佢咁唔小心咧，只要咁小事， 冇 错 啦， 都做 到，阴到你， 系啊，都阴到你啊嘛， 做到嘅。好啦，咁我就定起嗰包汤咧，左睇右睇，突然间我话喂，唔系啊嘛，我仲唔系好相信我只眼睛，再望清楚，三月 系， 即系佢嘅生效日期到三月， 好少事啫。 好啦，咁我就觉得你哋好似都觉得系完全冇问题， 冇问题，冇问题。 而家十二都嚟紧咯， 咪 OK 啦。 佢嘅生效日期三月， 系 咯， 佢饮啫嘛， 又唔系你饮， 系啊，你死都冇饮， 佢唔舒服，我都唔想噶嘛，咁就系啦。于是佢后来出嚟，我就。苦口婆心唔好饮啦，佢觉得冇问题，即系你觉得有冇问题咧？三月嘅汤到而即有效期到三月， 佢有冇问题嘅话系一个问题，你另外一个问题衍生咗另一个问题嘅就系如果饮嗰人系冇得冇问题，我觉得系冇问题。 系啊， 你明唔明啊？其实讲紧嘅就系有四个问题，关你咩事啫？ 我觉得有问题， 你真系好乞人憎嘅，我觉得。 我明知嗰个痰有屎，你踩落去，我就叫你唔好踩，就系咁。 咁就你提完佢之后，佢要踩落去嘅话，你咪由得人踩咯。 佢最后佢啲入，佢话仲系好浓味。我心谂本来唔系咁浓味，摆下就出嚟噶啦。 唔关事， 唔关事。 即系你哋都会饮嘅。 我会饮，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你睇下嘅就 系 有效日期咧。 你女人啲胆量真系大。 唔关我事，你系咪女人啊？ 我唔系。 你 系 咪女人？你饮唔饮？ 嗱，我 你饮唔饮？ 你 答咗先。 你答我饮唔饮啫？你会饮啊嘛？ 因为我想讲一件事，就系我早几日咧有一煲隔夜嘅汤咧。第二日我整翻熱去咧，我發覺有少少酸，應該就係啱啱熟嘅邊緣。 咁你又擺少少糖落去，跟住再當佢糖水咁飲。 叫我明， 唔係，抌多個檸檬落去，再酸啲添，但係冇酸。 唔係，就中和翻佢啊嘛。你應該係擺啲糖落去。 我都有飲，但係就冇食啲瓜啦。 我明明係咩湯啊？ 啲瓜湯咯，瓜湯最易酸㗎係嘛？ 係啊，即係第二日我都係撲晏晝三四點咁煲嚟飲。 你飲完之後，你有冇雪翻個雪櫃啊？冇啦， 倒曬啦嗰啲。 唔係啊，我講緊嘅就係你飲完之後，你有冇將佢第一晚飲完之後有冇擺翻個雪櫃？ 如果你擺 咗 雪 咯， 擺咗雪 就 唔酸 啦，咁你就抵死啦。 係啊， 抵死成 二啊！我有講抵死成 三。因為而家啲天氣啦嘛，27度啊， 係啊， 好容易就會變壞㗎啦。但係而家人哋講緊嘅就係話你咁。買好嗰啲啦，真空包裝嗰啲啊嘛，咁就我又覺得咁樣，因為咧你會睇一睇嘅就係話咧，其實佢有兩個日期嘅，一個嘅就係 expiry day， 另外嘅有一個嘅就係講緊嘅就係呢一種咧，其實你唔開佢，我覺得係可以 OK 嘅，佢係 best before， 係啦，有時候可以嘅就係擺成年㗎，有啲 喺我自己嘅標準咧，如果過咗一個月我就唔會飲。 咁呢個咪就係你嘅標準， 你嘅標準一個月啊嘛， 每個人嘅標準都唔同 啊。你嘅標準係幾多？ 我嘅標準咧就係開出嚟睇有冇味， 即係無論過咗。十年你都 十年都照飲， 咁啊唔得， 所以搞成咁咯，你明白嘛？係啊， 十一年就 恢復恢復，兩位兄弟恢復恢復， 我真係覺得冇嘢， 小弟真係唔夠你， 我真係覺得冇嘢，係啊，你啊，我覺得你有時就真係略嫌係咯， 小心啊， 但係啊，你小心係應該嘅，但係小心去到一個已經係神經質嘅狀態， 過咗超過半年都係神經質。 我唔係講緊係呢件事，我係講緊嘅就係累積以嚟有好多嘢咯。我覺得 你 係好神經質嘅。 你哋飲唔飲啦？即係如果呢樣嘢，佢食物已經過咗保質期，由三月到而家十一月十二嚟緊， 你當半年啦。 唔 係 你睇下咩食物？如果你講緊嘅就係話牛奶，梗係唔得啦，係嘛？ 冇開封。 冇開封 嘅， 有時係 O K 嘅，有時真係 O K 嘅， 係 啊，咁樣咯。 預縮啲時間。 到最尾，阿夫人有冇飲啊？ 佢應該有飲嘅，因為我 今朝你有冇拍佢啊？ 我聽到佢話，啲味都仲係好濃啊！ 咁佢自己識唔識起身啊？ 係啊，今朝你有冇拍佢？ 你有冇見到佢起身啊？ 我覺得佢仲生還嘅。 哦，咁咪得咯。你冇將隻手擺喺佢個鼻嗰度睇下佢有冇事啊？有冇呼吸啊？冇嘢嘅。 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 佢好灑脱嘅，佢對呢樣嘢佢覺得佢有陣時咧，即係真係中咗招啦，即係真係有拉肚子咧， 佢都唔會出聲。 佢唔係，佢就會當係一種叫清倉啊，即係叫做 清腸胃。 我清腸胃排 毒，你叫做 排毒， 排毒， 美容排毒， 係啊，幾好嘅呢 種。有樣嘢咧係比較容易中腸，我真係見過佢中嘅，就係喺酒店放量地食一啲鋪飛嘅生蠔。 哦，生嘢梗係啦。 生嘢，生嘢咧就如果個肚唔係成日食呢啲，我估都唔係成日食啦。咁你一嚟咧去到鋪飛咧，好多人就會不自覺地，因為感覺上呢樣嘢比較少食 啊 嘛，咁又會放 貴啊 嘛，貴啊嘛， 瘋狂。 咁咩魚生啊、生蠔，即係嗰啲咧，咩長腳蟹嗰啲就會放嚟食嗰啲，咁就好容易中。 嗱，又唔代表人哋嗰一間酒店嘅嗰啲嘢咧係變壞，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個腸胃係一時之間咧係唔能夠可以接受到，同埋生冷嘢 係 啊，咁所以其實又唔關事嘅，你自己預咗㗎啦。如果你懟幾隻蠔，跟住再懟啲魚生， 佢哋一懟懟成打㗎， 咁咪係咯。哦，一打其實係坐底㗎咋。如果我係食開嘅，嗱，我唔係話要去食蒲飛添啊！我甚至乎有時候我會約啲朋友仔咧去嗰啲叫做 Oyster Bar， 正係飲酒同埋就係食呢個蠔嘅啫。其實起碼一定係一打嘅，如果唔係嘅話，你根本係唔夠喉嘅。 冇錯， 同埋會食不同種類嘅咯。 冇錯，由淡口嘅食到嘅就會比較重口味。 冇錯，有啲好細只，哎，但係好濃味；但有啲好大隻，又好似冇乜味。 銅蠔啊嘛， 係 啊，叫銅蠔啊嘛，你食落去有少少 copper 嘅味道 咁啊。正啊！嗱，如果係食蠔咧，我真係依家唔夠膽啦，我最多。 够胆啊！直情唔食 六只，真系我因为我 即系你高胆，高胆系六只， 高胆 唔系啊！ 以前系二十只， 我试过食十二只啊， 啲人争 啲 细只， 即系食十一只冇事系嘛？ 系啊，食十二只啲人争啲送我去医院， 咁样嘅。 喂，唔系讲笑啊！如果你嗰啲肠胃炎真系要去医院，我试过啦， 系啊， 因为真系好辛苦嘅，肠胃 好辛苦， 搞肚痛啊， 系啊，佢哋以为我死添啊，系成个白晒啊，白雪雪咁。 佢哋以为定系佢哋希望你死啊？ 诶，两样都有，唔同人。 哎呀，未死， 唔同嘅人，同一嘅愿望， 冇错。诶，咁你点啊？你嘅家方就 系 点啊？ 我食嘢， 我喺个假期里边咧，我做咗一样嘢咧，就系我即系一个小小人生嘅小实验嚟嘅。 嗯、 就是我想咧，现代人咧，我自己啫吓，经常有一个倾向咧，就会好似离不开手机咁样。 系， 即系无论我需唔需要咧， 系 你会唔会噶？即系你喺屋前行、屋后啊、客厅行嘅房， 嗯、 你好容易就会，咦，我手机咧， 唔会， 明明暂时唔用咧，我都系拎住摆我身边嘅。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神经质咯， 咁我而家咧喺呢个假期咧，我就尽量 当 唔见咗个手机啦，我就摆埋咗，我就全日都冇用过佢，希望 所以我哋都觉得好舒服咁啫。 系啊，你有冇喺屋企贴咗张纸？沉默，遗失手机一部，重头。 咁至系放假噶嘛，神经质。 决定唔好俾任何信息进入我呢个大。 系啦， 好嘢，好嘢。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下个月中举行，朝早陆续有人去到上环的选举工作办公室领取表格或者呈交资料报名参选。现任港区人大代表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话，他和一起参选的副会长谢爱雄今日去到提交超过230个提名，相信最终会取得超过300个。至于当选人大之后会不会有意参选人大常委一职，吴秋北强调要先当选人大代表得到各方认可先至进一步考虑。前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儿子范俊华和现届港区人大代表陈万琪亦都有交表参选。至于前来领取参选人登记表的有现届人大代表包括自由党副主席陈晓峰以及招商局集团董事李隐全。合资格人士星期四起可以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网上预约昨日开始，大约有11600人选择二价疫苗，数字在预期之中。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订购了190万剂二价疫苗，第一批77万剂已经运抵本港，政府会按时间安排其他批次赴运，相信很大可能已经足够。至于会不会考虑将二价疫苗作为第一针至到第三针的选择，他说二价疫苗作为第四针加强剂是经过专家讨论。现时本港绝大部分人已经打了两针，比率接近93%，近82%已经接种三针。至于能不能够将二价疫苗作为第三针，要视乎进程。位于元朗东头山背路的过渡性房屋项目同心村，首批居民今年五月开始入伙，目前入住率过半，有大约4000个居民，其中一人和四至五人单位已经额满，整体入住率出年可望达80%。单位租金介乎2370元至到4950元，入住年期是2年，期满之后会按情况同租户续租。同心村以组装合成法兴建，提供1800个单位，距离港铁元朗站大约10分钟的步程，附近有综合社会服务大楼、活动室、学习室、便利店和广场等。有原本住在元朗天台屋的居民形容入住过渡房屋十分开心，租金由原本的5000元降到3400元，减轻了负担。亦都有原本住在葵涌的劏房居民说，跨区搬入同心村未有为生活带来不便，丈夫去到红磡翻工只是需要早些出门口。加拿大推出新的印太战略，公布涉及23亿加元支出，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网络安全，在应对中国的同时，亦都在气候变化和贸易问题和中国寻求合作。加拿大在这份长26页的文件之中多次提及中国，表明将会收紧外国投资规则，以保护知识产权，并且防止中国国有企业抢购关键的矿产供应。 新的印太战略提到，中国是一股日益具破坏性的全球力量，并且正寻求将国际秩序塑造成日益偏离加方利益和价值观的环境。加方会根据当前中国的现实和清晰的评估采取应对方法，在存在深刻分歧的领域挑战中国。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制定所谓印太战略是加方自己的事，但是不理提出什么样的地区战略，宗旨都应该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抱守冷戰靈和思維，挑動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的做法不得人心，亦都不會得逞。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今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18点，跌454点，总成交金额50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5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7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68.6跌4.4，美团135.8跌8毫，阿里巴巴72.3跌2.45，盈富基金17.24跌4.4，中国平安41.6跌2.25，港交所275.8跌11.8，碧桂园2.95跌1.5，友邦保险71.1跌3.45，国泰君安8.63是跌了1.8，国美零售是1.85跌了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38.45，瑞士法郎0.946，加元1.345，人民币7.21，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36，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7点，跌175点。港金报163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1美元，卖出174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近住丽景的落景楼一段比较挤塞，现在丽景山路去回美孚方向龙尾就在丽景北巴士总站，而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救世军丽景苑对出，就是丽景山路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繁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30多年的事业发展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的故事。 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这么搞笑，我当然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可能咧，小鱼鱼系觉得我太过紧张啦，即系对呢包汤。首先咁讲，点解咧会有一包咧三月嘅汤咧，到而家咧都系未爱嚟煲嘅咧，或者未饮嘅咧？唔系，其实咧，你哋有冇噶？雪柜里边咧，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雪柜咧，总会有啲遗忘咗嘅东西。 系啊，囤积咗。系啊，食咗一半嘅芝士嗰啲 啊。系啊，系啊，即系 发晒毛 啊。可能越拱越入，拱入，跟住咧就 一定有， 你就唔知道啦。系啊，咁就话说，因为我同佢都系放假啦，咁样样。咁但系今日都要翻工啦，所以琴日咧就唔再出去啦，就喺屋企即系休息下啦咁样。咁 咧点样啊？做啲咩啊？琴日 佢咪执雪柜咯，先发觉原来呢个雪柜 执雪柜 深处。深处有一包咁样嘅宝藏，佢觉得系宝藏。 执雪柜点嘢可以好性感噶？ 点解？ 有一个叫九个半星期，你有冇玩过？ 我知道。 你哋系咪玩呢啲啊？ 唔系， 搵嗰啲汽水咧，喺墙咁样射佢咁嗰啲咧，跟住射湿晒佢咁，跟住咧就搵其他啲嘢，就跟住大家又你喂下我食我。 我仲陶醉，屋企真系多嘢玩，真系啊！ 唔系，我讲紧系电影啊， 系啊， 九个半星期好嘢嚟啊，大佬。唔知我讲乜嘅话，就搵翻套戏嚟睇下啦。系啊， 咁啊电影一人家十一点半都会讲下嘅。 我以为你玩呢啲添。 唔系，咁啊只系话咧，佢喺呢个雪柜 冇汽水啊， 炒到呢包。喂，佢仲话冇理由 啊嘛， 冇理由咁耐。佢最多咪两个月。嗱，原来时间有时过得你即系同你嘅想象系有唔同。 系噶， 佢感觉系两个月前买嘅。我一睇话真系唔系 咩嚟噶？ 三月汤，我讲头先个包汤， 仲系嗰包汤。 咩汤啊？ 讲第二啲嘢。 唔系啊，佢放唔低个包汤。 好心理啦，哎呀，人哋都饮咗。 你有冇睇一个？食紙袋仲有冇兩嚿肉喺裏邊啊？撩埋出嚟， 或者有兩粒杞子咁樣咧，有噶嘛？我覺得 有噶， 好鬼孤寒嘅，我覺得。 我通常咧再開個水喉仔，攞埋裏邊嗰啲嘢倒落去， 係 一個滴都唔嘥。 好啦好啦，咁就唔再講嗰包湯啦，因為都已經過，已經疫情過去啦。 係啊係啊，試過景先啦。 咁我喺呢個假期裏邊咧，其實咁啱嘅天氣麻麻地啦，但係咧我都趁住呢個叫做可以放鬆嘅日子啦嚇，暫時咧唔好做一個神經質嘅，即係成日睇住個手機。 我哋直头冇揾过佢 啊！点敢啊！ 我哋自己另外开咗个 group 啊，跟住佢就问我哋话：呢几日究竟你做啲咩嘢啊？咁我就我就唔想 disturb 你啊！即系我哋自己另外就开咗一个 group， 就我哋三个人自己 喺度围内 倾下有啲咩做。 即系如果譬如话你放假咧，尽量唔好骚扰人。 冇错，我都希望我放假嘅时候，你哋都可以咁。 我都做咗少少防范措施嘅。我做咗防风措施嘅。我 block 咗边个 ？block 咗个声， 应该系。 同埋跟住将佢摆咗。所以我即係一啲比較遠嘅， 你可以教噶個 notification 咧，你就可能喺一個星期內嘅話，佢唔會揾，係唔會騷擾你咯。係啊， 咁又唔想，咁又完全好似 咁，你使乜要知啫？我哋今日要講啲乜嘢？ 我冇諗住你咯，係啊， 係啊，我知最好啦。 係啊，天氣唔好， 我諗住你， 輕輕咁放低， 係啊， 唔係輕輕啊，重重地放低， 重重地放低，係咪砰咁樣掟落地下？ 咁天氣唔好，咁不過咧，我都趁住呢個叫做少少假期啦， 出去玩 係啦，咁去咗西貢一次。西管就冇咩特別講嘢嘅嘢啦，因為即係好容易啦。平時我都有一個人都去下啦咁樣。但去咗一個地方咧，我係之前好多年，我而家唔記得幾多年前啦。咁冇去過嘅地方叫南丫島， 離島好地方啊。 離島係啊，南丫島呢個地方你有冇去啊？ 有 最近呢幾年 最近冇去啦，但係好多新嘢，例如貓嘅咖啡店啦， 係啊係啊係啊，好 多嘢。碼頭亦都有一個新嘅喎，北角碼頭喺南丫島， 冇錯，好多地方都去得嘅。而家你 中環去得，香港仔去得， 係啊。 不過我就唔肯定啦，咁我都係去翻最傳統嘅中環嗰邊去，咁咯，係啦。咁我上去之前咧，我都喺網上睇下嗰啲咩南丫島十二咩要點啊， 邊去地方打卡嘅地方， 係啦。但我發覺咧，第一因為係周日啦，即係唔係假期啦， 正啊， 好靜啦， 係啊， 靜意思即係冇遊人啦，同埋好多鋪頭都係半開與半唔開咁樣啦， 浪漫啦。 咁你冇拍滿啊，拍 係啊， 喂喂喂喂，我想要一串魚蛋。 唔係啊，收租。 其實係嘅，你即係平日去同埋假期去係兩回事嚟嘅。 我諗嗰個營商者嘅心態都係一半一半。 係啊， 我發覺咧，我有幾間鋪頭，我幾間鋪頭咧，嗱佢咁噶嘛，前鋪、 後居 咁就有啲嘅所謂老闆啦，我見到有一間咧賣一啲香薰啊， 後生女啊，後生仔嚟嘅， 阿伯嚟嘅， 阿伯賣香薰， 香薰 佢應該賣香係嘛， 香所有嘢咯， 係嘛， 女唔係嗰啲，唔係 我想去， 唔係指扎車啊，指扎實唔係嗰啲啊， 阿伯佢賣香薰，佢介紹你買 lavender， 你會唔會買？ 佢出現好多㗎，譬如一盎一盎嗰啲係三角形嘅香，你有冇見過啊？一粒 三個形嘅，哦， 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 國好多噶。 系咩？ 泰國好多 有紫色， 因為 好多顏色啊， 反正去到，你唔會理泰國有冇嘛？你去到啦，咩都 乜都買啲啦。 我想講就 係、是、買啲俾我哋嘅。 嗰、那個我冇啊，阿伯咧最前出嚟都冇出嚟， 再咯， 坐啊，因為阿伯唔出嚟， 因為佢都唔知道你有冇幫襯，係 啦，又係呢啲咁嘅死人仔。 你幫襯就會咩嘅啦？會嗌你噶啦， 係 啊， 係 嗌佢 嗰 本出嚟咯。 但 係 感覺咧，你係好 relax 嘅，因為咧你入去。你又唔好理佢，佢又唔好理你， 佢又唔理你， 系啊，互不打扰。咁、你中意睇就睇，你走咧佢亦都唔会讲拜拜，即系嗰啲咁啦。佢当冇入过嚟， 又唔会跟住你， 又唔会跟住你， 系咪？又问你有啲咩可以帮你？ 有冇只猫瞓咗喺度啊？ 周围啲啦，猫猫狗狗啊， 即系呢啲铺头 摊晒喺度，系啊，我觉得几好啊。 同埋嗰啲街全部都系啲好窄嗰啲咧， 系巷仔， 巷仔全部都系巷仔啦。咁你即系 有得少啲 嗰种风味好得意嘅。不过唯一咧就系但系都冇办法啦。呢个系佢陆上唯一个交通工具，嗰啲好窄嘅運輸車，淨係喺島上用嗰啲，都幾頻密同埋好嘈下嘅，即係你行幾分鐘又 vroom vroom vroom 一架車喺側邊，好、快咁飛過， 咁你又 加陣又 vroom， 唔係，即係覺得即係要覺得要小心啲咯，因為佢揸得好快嘅嗰啲狗仔，可能佢哋熟嗰啲行咧， 梗係啦， 同埋嗰個已經係嗰個島上面唯一一個可以運輸嘅工具咁咯。咁啊，好多外國人啦，我睇翻啲資料，佢話島上而家起碼三分一係 外 國嘅住啦， 係啊， 因為佢哋翻中環嘅工啦， 佢最中意住嗰啲。你有冇去食嘢啊？ 有 飲咖啡啊？ 有食啲乜嘢啊？ 係啊， 其實我揾唔到啲咩特別嘢食咯，都係好多鋪頭其實佢係半開半合。 都有 食咗啲乜？咁你都食咗嘢？ 好多間茶餐廳，一間路邊嘅即係佢都叫做蘇區有啲即係有啲嘅擺設嘅，即係種咗好多花啊，咁圍繞住，即係都。 有 少少 影 相 啊，一定有嘅。你有冇见人哋放闪啊？ 有， 有冇睇啊？有冇 like 人哋啊？ 咁 like 系啊， 咁咯。有冇饮国旗汤啊？嗰啲茶餐厅啊，整碗 国旗 汤 唔知啦。 佢系唔系国旗你都唔知。 唔系咯，国旗都唔知，手指浸完你都唔知啦。 国旗 我唔系话佢系啊， 我唔会嘅，做生意 系， 所以 几舒服嘅，即系作为一个几个小时或者一日啊咁样，我觉得系好值得去行下咯，感受。嗰種氣氛， 其實香港有好多好地方嘅嚇，大家其實如果即係呢段時間都仍然覺得嗰啲機票貴啊，係咪未諗住會飛，我真係發覺可以喺香港嗰度去揾多啲地方，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呢啲咁嘅小島啦， 啊、 可能講緊南丫島啊、長洲啊、大嶼山啊咁樣，你揾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可能係叫民宿啊，類似係啲咁樣嘅咖啡店啊，我覺得係個氛圍係唔錯嘅，即係嗰啲文青嘅感覺嘅唔係一定要去另外個地方你先至揾到。 咁除咗島上面有啲叫小鋪頭啦，咁我會行啦之外咧，我真係有跟住嗰啲山路咧行上去，一路沿住個山路行， 即 係 石鼓灣行去， 係啊， 一路雪， 都 係 一個行山嘅 一個鐘頭行， 幾好嘅， 舒服 㗎，好舒服㗎， 唔辛苦， 同埋即係冇咩人，個空氣好清新，好靜，唯一聽到嘅就係雀仔聲，哇，嗰個感覺 正啊！ 恭喜你啊！放幾日假咁咪幾好咯，係咪？ 放鬆 翻到嚟又猛啦， 又緊張，又發癲。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That was what he gave to me. Never thought I'd travel all along the trail of memories. Happy hours, 网上情，别让小鸟飞掉。有位太太结婚周年嗰日，有个朋友送咗一只游戏光碟俾佢。呢、这个游戏就叫做《别让小鸟飞掉》。佢冇玩游戏嘅习惯，就摆埋一齐。点知有一日见到个仔抄出嚟玩，玩咗几次之后，个仔就话啦：妈咪啊，里边咧好得意噶，有只雀仔，佢会自己飞走噶，你要对佢好啲，佢就唔飞啦。二位太太儿子的提醒之下，好奇就打开这个光碟看看什么游戏来呢？原来这个游戏是针对成年人的。打开了之后，这个电脑荧光幕上面是有一间很漂亮的豪宅，什么的措施都有。游戏者进入之后可以用主人的身份在里面玩，可以打 golf， 可以看书，可以喝咖啡，可以叫工人帮你送些东西来吃，想举行舞会又得，还有很多影视明星出现添。想去旅行，架车就喺门口。总之喺呢间豪宅里面可以随心所欲咁生活。不过呢间豪宅里面有只雀仔喺度飞嚟飞去，佢嘴巴上面担住一个篮，从客厅飞向卧室，又从卧室飞向书房。呢一只雀仔，无论你系外出旅行定系屋企读书，亦都要记住，就喺佢嘴担住个篮嗰度摆一样嘢。如果你唔记得喺佢篮度摆一样嘢咧，过咗某一段时间，佢就会飞走。佢一飞走，呢间豪宅就会冧，野草重生，你个游戏就玩完嘅啦。呢个篮要摆啲乜嘢先唔会雀仔飞走咧？里边有好多好多嘅东西俾你拣。原来呢个游戏系从全球500,000对金婚嘅夫妇嗰度征集嘅。佢哋话要摆呢样啦，摆呢样啦，摆呢样啦。游戏表有好多嘢嘅，花朵、微笑、哭泣、亲吻，计埋有152种日常用品同埋日常行为。呢啲都系间游戏公司访问呢啲金婚夫妇嘅时候得到嘅答案。到底边样物件可以留住呢只雀仔呢？唔知噶，你要试下。最初呢位太太唔知应该摆啲咩落个篮度，求其摆咯。呢个豪宅就经常喺荧幕上消失啦。试过有一次，真系唔知摆啲咩， 是但啦，摆个吻啦，摆个 kiss 落去，结果大出意外，呢只雀仔留咗成个晏昼，仲坐喺个主人侧边瞓觉添。仲有一次送咗俾佢亲吻嘅拥抱同埋惜别。过咗半个月啦，只雀仔不单止冇飞走，而且当佢翻屋企嘅时候，仲热情咁迎接主人。但系好得意，你俾金钱佢咧，佢只系待三分钟，跟住就飞走咗啦。慢慢呢位玩嘅太太就发现啦，呢只雀仔系一只婚姻嘅雀仔，一个轻吻，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句关心嘅说话，一份小小嘅礼物，佢都系留低。物质上嘅嘢，你俾啲钱佢，可能三分钟佢已经飞走啦。慢慢佢从游戏之中得到一个答案，呢、这个答案系50万对金婚嘅夫妇喺婚姻生活之中感悟同发现。佢话俾我哋听，一句微不足道嘅赞许，一杯递俾佢嘅热茶，可能一支毫不起眼嘅玫瑰，日常生活之中呢啲微不足道嘅东西，可以令到你嘅婚姻长久美满。金钱喺好多人眼中好重要，但系原来喺婚姻方面，可能比不上一个问候、一杯热茶、一支玫瑰、一个拥抱、一个亲吻。希望你都找到婚姻之道。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跑步，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 多些，再多些，填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燃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话同埋现届港区人大代表陈万琪亦都有交表参选。至于前嚟领取参选人登记表嘅，有现届人大代表，包括自由党副主席陈晓峰以及招商局集团董事李隐全。入境处表示，超过九成被入境处拒绝免遣返申请人会向酷刑申请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大约八成上诉失败的个案会再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许可申请。入境处副处长戴志源说，处方在现行法例容许的情况下已经加快申请申请的处理进度，期望保安局未来就申请机制作修例的时候，可以找到能够满足司法要求的同时，能够解决申请人士涉嫌滥用司法制度的方法。入境处说，2019年初基本完成审核所有过往积压的申请，每一宗申请处理时间已经大幅缩减大约六成，由过往大约25个星期缩减到现在大约10星期。处方说，截至上个月底，超过14,900个免遣返申请人在香港，只有大约2200人正被安排遣送离港，其余包括申请尚待审批或者正进行其他诉讼程序等。在天气方面，随着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增强，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日间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今晚有薄雾，吹和缓日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37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61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6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69.8跌3.2，美团138.2升1.6，盈富基金17.34跌3.4，阿里巴巴72.7跌了2.05元，港交所279.6跌8元，中国平安41.65跌2.2，碧桂园2.97跌了1.3，友邦保险71.55跌了3元，国泰君安8.64跌1.7，碧桂园服务17.6跌1.4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5，英镑9.414，瑞士法郎8.259，澳元5.227，加元5.815，新西兰元4.853，欧元8.098，每百日元对港元5.6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14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7点，跌175点。港金报16,320元，跌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61美元，卖出1,75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轉牛角尖喎。咁最後我要講嘅呢，就係記住要活在當下，做自己喜歡做嘅事，同埋買多啲自己鍾意嘅嘢，買手袋呀、啊、買鞋呀、啊、買衫呀、啊、買水晶呀、啊、乜都買呀、啊、咁就開心㗎啦。不過如果又要風騷又要快活，咁就要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到晏晝一點，由梁繼章、李麗如、馬小強主持嘅《風騷快活人》啦。 哇，好開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晏晝一點，《風騷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今日终于齐人啦！ 系啊， 嗯，太好啦！ 今日讲啦， 唔太好啦， 系咯，我听到佢话唔太好啦， 系啊，咁你系咪想我哋走咧？ 唔太好 ，OK 噶，我 OK 噶，我 其实想自己走。 你屈我，你屈我啊，我冇问题噶。 你边度学埋呢啲咁嘅嘢啊？ 睇戏咯，睇戏学噶啦，你冇睇呢度啊？ 嗱 ，OK， 今日讲咩咧？讲我哋嘅手指。 啊，手指。 手指。嗯，嗱，而家咧，我讲啲以前我哋中国。形容啲手指嘅名字，好唔好？ 好， 估下， 我哋估下边只手指？ 冇错啦， 好， 好易嘅啫，应该。将、啊、指， 将啊，边个将啊？ 将领个将、 哦。手指公， 错。 手指尾， 中指， 食指。 中指啱啦， 啊点解嘅？ 唔知道 啊。嗱，因为咧， 是但啦。 嗰个中指咧，每个人个中指咧最长同埋好有力嘅。 系咩？ 好有力噶， 中指真系好有力。 哦， 系嘅，对住你我都好想嘅。系啊，揸住中指做人啊嘛，都系叫做。 這個、呢个咧就系因为佢好有即系、就是、大将之风。嗯、好， 我唔觉得系嘅嗬， 我都唔觉 得 系， 应该系手指公。 我都觉得系手指公。 系啊， 我哋一齐估手指 公。因为手指公系 like 啊嘛， 系啊，同埋赞人啊嘛， 系 啊。 咁样赞人咧，你真叻嘅啫，咁样系咪？ 手指功咧，喺你拎起一样嘢嘅时候咧，佢系发挥好大作用噶。 系啊，你摸手指功，我好大件事噶。 你净系得嗰四只，你拎唔到嘢嘛？ 系啊，手指尾都好劲噶。 哦，撩鼻屎啊嘛。 系啊，你试下你用手指功撩啊，撩唔到噶，塞唔到入去啊，我试过。 老师都试过， 系咪啊？你得，你应该得，你个鼻窿咁大， 脚趾都入到。 你系咪一个胎鼻窿啊？嘛， 咩龙啊？ 胎鼻窿 啊，系啊，你脚趾都入到啊，我系手指， 咪就系啦，乜嘢指都得噶。 好， 系啊，咩啊？ 翻翻嚟合波得啦， 我不嬲都系 锯子， 锯子， 手指公啊，今次 系啦， 锯子啊， 锯 子手指公。 嗯，啱啦， 系啊，一定系手指公啦。 士字咧， 巨子，喂，咁样即系讲嗰啲咩？企业嘅巨子咁样，即系话佢手指公啊， 系喎系喎 ，number one 系啊，企业巨子 ，number one 系用手指公代表噶嘛， 冇错。 第三个系 咩话？ 士字 边个士啊？ 咩士啊？ 士字你估系 边个士话？ 二小指示个士啊。 二小， 二小， 士 我指示个士， 我指示个士， 我知我知，食指食指， 嗯，系啦， 食指， 系咯，index 啊嘛，系呢个是 index finger 啦， 系啦， 就系呢一只啦，呢只好犀利噶，好有用噶， 系啦，你成日搵手指督人做，你咁你梗系有用啦， 嗱，跟住咧， 好少用第四嘅手指，你快啲帮我攞啲嘢嚟啊！ 呢只咧 会唔会咁啊？系啊，就系话你 唔会用任何嘅手指， 你唔会用任何嘅手指指 喂你 嗱呢一只咧， 阿中指有时 对住佢就会系啊，你快啲， 你快啲， 我 晒我嘅老师啊， 点嚟揾就点嚟，仲要就系两只一齐添啊！ 你 咁我会跑快啲， 话晒都系 跑快啲， 你自己都知， 话晒都系老师。 OK 嗱，先讲下。呢一隻無名指先， 啊無名指啊， 食指就係點解叫食指咧？好似頭先講 index finger 呢個咧，成日指指指咁樣就係用 指人做嘢啊嘛， 冇錯啦。咁我跟 你問曬嘅嗱， 未， 仲有兩隻啊，都未有 兩隻， 名。 其實嗰兩個咧，因為地位唔高啊，所以咧 妹子同埋呢个 妹子啊，妹子就叫小妹子啦。 哦， 小 妹子啊， 小子 无名指系好重要嘅。 无名指， 你知你点解啊？ 你讲嚟听下。 结婚系戴无名指， 戴嗰只手指。 点解要戴无名指？你知唔知道？ 因为咧就黐住你个心脏啊嘛， 通向心脏。 嗯， 咁无名指又叫咩指咧？ 无名指又叫做咩指？叫做结婚戒指咯。 其实咧，你冇心机读真系唔紧要。 你而家先知嘅咩？唔系啊，你唔系真系我有心机啊？ 因为觉得你平啊，所以佢就话我 系 啊，因为平啊，同埋又唔使书簿费， 冇错啦， 叫我翻下啦。喺 我屋企咋？ 系啊， 即系话佢冇嘢做， 佢惊我好去打机啊， 系啊，俾我学坏啊。其实我翻嚟仲 唔系我哋有心机上啊嘛？你唔系啊嘛？ 我知道嘅嗱。呢只咧又叫环指， 边只啊讲嘅？ 指环个环咯， 系啦，系指环个环，因为大戒指嘅啫。 咁佢又唔错得晒， 我叫戒指啊嘛， 系啊 系啊， 环指 系 好。嗱，知唔知点解即系第二只手指又叫食指咧？ 食指哦，因为细路仔食。开头要戒奶嘴嘅时候， 唔系噶，唔系啜呢只嘅啜手指公嘅细路仔， 唔系噶，有时成全部插晒落口， 脚趾都啜啊！ 人哋嗰啲捉埋嚟啊！ 人哋嗰啲都啜啦，都大个嘅时候，系啊，好奇怪嘅啲习惯，都唔知点解中意嘅。 点解叫食指咧？即系原来咧， 我觉得系咁样咯。 你可以话你有少少啱啦，因为咧 有少少啱。 祖先， 我知我知我知，因为啲人咧煮嘢食嘅时候咧，揾只手指笃少少， 试味 试味， 冇错啦。咁未发明筷子嘅时候咧，就呢个食指咧，通常系撩啲。 系咧，我点解又要用呢只手指啊？嗬，又唔会用手指公咁就去 灵活啲啊？我哋觉得灵活啲咁样撩， 系啊，又唔会第三只咁样啊？ 同埋你钳啲嘢食嘅时候咧，就系用拇指同。埋呢个食指， 系啊系啊，好似个蟹钳咁样系嘛？ 好，食指你谂起啲咩成语啊？ 食指， 嗯， 食指，食指有咩成语？ 系啊， 定系手指有咩成语啊？ 食指， 食指所麻坏。 你唔好成日学呢啲嘢啦。 点解？啲咩嘢啊？冇嘢啊？ 指所麻坏，指所麻坏嘛？ 指所麻坏， 啱， 系啊，指六位嘛？ 指手画脚。 食指嘅成语咧， 一定系有食指噶。 系啊， 食指， 食指是一种满足人生的习惯。 冇听过， 食指大动有冇听过？ 食指大动有。 食指大动即系咧，忽然间好想食嘢，见到啲嘢好想， 好想食， 好想食。 其实咧，食指大动咧系一个悲剧嚟嘅， 系 故事，系 吓 发生喺春秋嘅时。 咁中意春秋 啊？ 咁佢呢个 唔系你好中意春秋战国，我发觉全部都系春秋。 佢得一本书， 你 就 得呢本书咋？ 系啊，得嗰几页。 就系春秋系咪啊？ 系啊。 咁佢啲故事咁啱喺嗰阵时发生，我都冇办法噶，我唔会。 你买多本夏冬嘛？ 买唔到 买冬天，夏天同埋冬天点解你唔买咧？一定要买春天同秋天。 咁春秋点啊？ 春秋嘅时咧，系啊，系阿阿郑灵公，即系郑国，咁有两个公子就跟住，你知啦，嗰时好多食客咁， 系啊，食客三千噶嘛， 咁咧有两个公子，有一个咧就好胆小嘅，呢个公子咧就叫龟生，龟 个名都系啦， 龟啊， 龟叔啊， 龟生， 龟生啊，佢 系 叔先至龟叔啫，系咪 龟生 个 叔叫龟叔 亲戚嚟嘅？ 我啲 friend 家族 turtle family， 咁好多人噶喎，你知噶啦。 系 咁系咪？ 另外佢个 friend 咧， 系咪巴西龟啊？ 唔系， 老师就嚟武器。 我有另外一个公子咧，话宋。宋朝的宋，他们两个好 friend 的。 阿宋想叫阿宋。 阿宋还有龟生。阿宋就是一个很即是朝朝积积的人来的。有一天他跟阿龟生说，喂，我的身体有一道很得意的。如果那个有好嘢食呢，我食指呢会喐㗎喎，不停喺度喐㗎喎。 係咪咸湿 咁 废 㗎？咁废嘅 呢 算 係 呀，咁废 㗎。你祖先得係多讲埋啲嘢。 咁佢呢个故事係咁。 真係我都觉得好咸湿。 係呀，好咸湿 喎。喂，我话俾你，我身体有一部分有时呢係会喐，有时会唔喐。 係呀。 一见到好嘢食呢就喐。 佢真係喎。咁嗱，佢话呢 每次咧有山珍海錯咧，嗰日咧佢嘅手指就係咁揈揈揈揈嘅。 我唔信啦，你同我講。 阿貴生梗係唔信， 你自己揈啫嘛。 唔係咧， 唔係佢真係自動咁樣突突突突突突嘅喎。 我夠得咯，我而家冇嘢食，我都可以突突突突突啊！我隻隻手指都得啊！ 一見到你就突突突突突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够啦够啦够啦，老师错。咁咧佢嗰个游得突咯，哇，又有好嘢食咯，系咪真噶？佢话真系噶，你信我啦。呢、這个时候咧，嗰啲宫廷有啲侍卫行出嚟，喂，我哋嘅啊 有嘢食啦， 郑灵公啊，今日咧响长江嗰度咧捉咗一只大水鱼啊，成200斤， 哇， 佢谂住咧即系整嚟食，即系大宴群臣。跟住咧阿宋话。同阿龜生話：嗱，係咪啊？你睇我手指幾犀利，哇，勁喎！咁呢個時候咧，就阿鄭靈公咧就即係劏咗嗰只水魚，然後就哇整嚟食，宴曬請曬所有人嚟坐喺度，跟住咧阿公子宋咧走埋同個鄭靈公講：阿鄭靈公啊，即係我個手指咧好犀利嘅。如果有 嘢 食 就喐 嘅手指就喐。咁阿鄭靈公有啲唔憤氣，因為佢要覺得咧，喂，我鄭靈公係最大嘅，點會你講嘅事？ 我請客使咩？你喺度指指點點 啊？ 佢、 就係古代巴閉光。 係啊， 哇！我講咗先算數喎、啊，你一定係啱嘅咧咩？你睇下點？咁呢個時候咧，咁啊鄭靈公梗係唔憤氣啦，俾個咁阿宋喺度指指點點。於是咧，所有人坐埋位啦，淨係整少一碗。 就俾佢食， 唔俾佢食。 等你咁巴闭啦， 冇错， 食之大动啊嗱， 系啊，懒醒啊嗱。咁阿宋咧，梗系好嬲啦。头先我已经一开始话佢系一个好招招积积嘅人啦。呢、這个时候 你冇讲， 有啊， 你冇讲佢好招积。 咁好似有讲， 有咩？ 隐约地都有 系咩？ 阿龟生就系一个好胆小嘅人， 系好似有讲， 系系系系。 咁嘅时候佢梗系好嬲， 我都系， 我唔知 我都系撞嘅啫，我都未，我都唔真系记得，其实我都系撞嘅。我睇佢冇咁难受嘅， 我睇到你个样 子，我都好飘忽嘅，一眼神。 唔该晒，你就咁可以去攞个饭盒啦。 好蒸鸡肉， 食指大动啊！ 系啊，就正啊！今日食咩好啊？今日有叉烧饭。 咁啊，宋家系好嬲啦，个个有一碗即系水鱼汤，我冇喎、啊，咁啊即系。其實咧，特登係羞辱佢嘅，鄭靈公，等你咁巴閉啊！嗱，食指動啊！嗱，而家我就即係 就唔俾你 剝你棚牙，因為你 等你冇得食。 咁啊，宋好嬲，即刻起身，然後走去。 你講咗好多次啦，佢好嬲。 係走去啊，鄭靈公我 點解我冇？ 係啦，佢直情咧就攞個食指懟落佢嗰碗水魚湯度。哇！ 我係有得食。 哇！點解咁噶？呢啲人 佢落唔到台啊嘛！佢話我都話我食指動就真係 有嘢食啦。因為你自己巴巴閉閉，但你都要睇下你挑戰緊咩人啊嘛！ 哇！呢個係權貴嚟啊嘛！咁嗱，呢個故事咧有兩個詞語喺裏邊嘅。 完嘅啦，故仔 未完。嗱，頭先咧佢咪即係撩咗啲嘢食嘅，佢真係好嬲，佢就仲係心心不忿。於是咧，佢想殺咗個鄭靈公。 哇！ 係啊，就為 水魚湯 咩？ 就是为了一碗汤， 就 是 为了一碗汤，同埋就是你自己食指大动，跟住你又周围同人哋讲。 系啊，咁于是咧，佢就真系去报复，然后有一日咧，攞个麻包袋笠住郑灵公就整死佢啦。 哇！两个都 我儿童不宜啊！呢啲古仔唔好学啊！ 系啊，真系唔好学。咁咧呢个故事咧，其实仲包含咗一个词语喺里边嘅。 老羞成怒， 唔系。有關手指事，有冇聽過染指啊？ 染指有， 係啦，誒、哎，哇！你唔好染指呢件事啊，染指 唔好掂呢件事啊， 係啦，就係、是、由呢個故事， 就係講喺手指撩佢啲湯， 撩佢嗰啲湯啦，就叫染指啦、哦。其實呢有少少負面嘅意思啦，喂，即係你唔好插手啊呢件事咁樣， 唔好插手都係啲唔好嘅嘢， 係 啊， 嘢嚟㗎， 你好嘅嘢唔會用染指係咪？ 好，邵瑞瑞，染指你作句啊！大張張，你啊食指大動或者食指又得，係 哦。食指大动啊！ 如果有一日我想打你嘅话，希望小张张唔好染指。好句好句， 你有101分。好，大张张到你啦，我睇你点。 我 食指大动啫嘛， 食指大动。 佢话一阵间有叉烧饭请你食啊。 系咩？ 系啊， 我捉唔到啊，点捉啊？ 食指带动啊，食指带动，食指带动，一阵间听讲啦，一阵间有叉烧饭请佢食嘅话，所以嘅小珍珍食指带动， 得唔得啊？老师，你带我只交功课耶。我仲未翻到嚟啊！ 我知道 你仲喺南丫岛啊？ 留低咗， 仲未坐到班船啊 ！OK OK， 个人翻咗嚟啫。 嗰包过期汤啊， 饮咗啦，因为虚极度如笨如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偷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面对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不是我，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令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报决心。周恩玲嘅呢首《意外现场》啊，11:29听紧呢个风骚浮人，而家室气温咧，话都比较热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今日有阵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嘅。先听咧11: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十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52.4，创近五年嘅新低，并且连跌五个月，按月跌幅扩大至2.4%，按年跌幅亦都扩大至11%。今年头十个月楼价累计跌大约10.5%。至於十月租金按月升大約0.3%，按年跌幅收窄至2.6%。合資格人士星期四起可以接種復必泰二價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話：網上預約昨日開始，大約有11,600人選擇二價疫苗，數字喺預期之中。楊何培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訂購了1,900,000劑二價疫苗，第一批77,000劑已經運抵本港，政府會按時間安排其他批次赴運，相信很大可能已經足夠。至於會不會考慮將二價疫苗作為第一針至到第三針的選擇，他說二價疫苗作為第四針加強劑是經過專家的討論，現時本港絕大部分人已經打了兩針，比率接近93%，近82%已經接種三針。至於能不能夠將二價疫苗作為第三針，要視乎進程。 位于元朗东头山背路的过渡性房屋项目同心村，首批居民今年五月开始入伙，目前入住率过半，有大约4000个居民，其中一人和4至5人单位已经额满，整体入住率出年可望达80%，单位租金介乎2370元至4950元，入住年期是2年，期满之后会按情况同租户续租。同心村以组装合成法兴建，提供1800个单位，距离港铁元朗站大约10分钟的步程，附近有综合社会服务大楼、活动室、学习室、便利店和广场等。有原本住在元朗天台屋的居民形容入住过渡房屋十分开心，租金由原本的5000元降到3400元，减轻了负担。亦都有原本住葵涌的劏房居民说，跨区搬入同心村未有为生活带来不便，丈夫去红磡翻工只是需要早些出门口。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发生山泥倾泻，至少14人死亡。官员话，事发地点当时正系举办丧礼。据了解，当地居民喺靠近一座山丘嘅空地上举办丧礼，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淹埋参加的人群。根据喀麦隆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搜救人员正是寻找可能的幸存者，死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今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20点，跌353点，总成交金额67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9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8元，跌5元；美团137.3升咗7仙。是升了7毫，盈富基金17.34跌了3.4，阿里巴巴72.25跌2.5，港交所278.4跌9.2，中国平安41.7跌2.15，碧桂园2.95跌了1.5，友邦保险71.7跌2.85，恒生中国企业59.06跌1.38，国泰君安8.63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38.62，瑞士法郎0.947，加元1.345，人民币7.205，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36，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53点，跌129点。港金报163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99美元，卖出174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蓝田嘅碧云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康柏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宝阁一段咧就比较挤。 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近住敬祖路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喺新界区，大埔嘅丁角路由于有工程啦，丁角路去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慢线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及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系唔系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啊？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嘅 CCTV 坏咗，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啦。咁啊，未讲我哋嘅电影电视之前咧，睇嚟大家咧咁样，大家听新闻都知道啦。呢一个第二价嘅伏必泰嘅第二价疫苗咧，已经由琴日10月27号开始咧，上昼九点开始喺可以预约噶啦。咁合资格人士咧，就快啲咧，即系自己睇下自己到底系咪属于个合资格人士咧。咁样样呢个伏必泰嘅二价疫苗咧，可以供12岁或者以上合资格嘅人士按而家嘅接种时间表，用作第四剂嘅另一选择嘅。 请留意， 冇错啦。 好啦， 好咁啊，到我哋嘅电影电视咯。咁啊，见到咧网上咧发发佢话，哎呀，我而家睇紧你上个礼拜讲嗰套啊，18 Again 啊，咁样。 嗯， 好啦，咁啊，大家每一个人咧睇完之后就有唔同嘅解读嘅。 系， 今个礼拜咧，同佢哋我都系想讲一套嘅韩剧。咁呢套韩剧咧，虽然咧系讲究一啲幽灵啊咁样，但系又绝对唔好当鬼故睇咯，因为佢唔系一套鬼故嚟，佢唔系讲 唔惊嘅， 唔惊嘅，完全唔系用鬼嗰个触角，甚至戏里边嘅幽灵全部都好似真，即系好似普通活人咁样咯。嗱，喺呢个世界上咧，有一种人咧叫失踪人口， 系啊， 但系其实咧。佢哋已經死咗噶啦，例如話有個人行下山，唔見咗佢，阿甲唔見咗阿甲，好多年都揾唔翻，咁記錄上咧，佢只能夠列作失蹤人口， 冇錯。 但係其實佢已經喺深山某一個地方，係啦，即係變咗一條腐屍噶啦。 因為證實唔到嘅就係佢已經走， 冇錯。你只能夠話佢失咗蹤，又或者有啲人咧俾壞人咧。殺咗啦，俾個箱抌咗落海，咁你又揾唔到佢哋屍，同樣地都係失蹤嘅。咁咧呢個戲咧叫 Missing， 他們存在過。 哦、 Missing， 他们存在过，就是说呢在世界上，即是在韩国这个地方，它发生在韩国，就是所有这些失踪人的灵魂呢都住在一条村里面。直至如果有一天有人譬如掘开一条路，咦，有个骸骨这样那我们就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呢，他就会化为一缕轻烟，真的可以投胎了。但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呢，他都只能够在这条村里面好像一般村民那样去居住。前次呢就说那个男主角因为有一次在街上面呢见到有些坏人 綁架個女仔啊，佢好即係嗰個叫做咩？正義之心起啦，認低佢。哦，我見到你哋啊，你捉住個女仔咁樣，就得罪咗呢啲黑幫啦。於是咧，自己都俾佢捉埋啦。捉埋之後咧，就拎去森林嗰度咧，想擁咗佢啊，掘個窿即係殺咗佢。咁佢就走甩咗喺嗰個即係未抌落山窿之前走甩咗，走下走一跌跌到懸崖嗰度，掛咗一棵樹嗰度。後來就俾一個老伯救咗，帶咗佢翻呢一條村。就是呢個冤魂嘅村啦，即係呢條 missing 嘅村啦。咁最初佢都冇乜特別啦，即係一條村啦，好多村民啦咁樣。但係原來咧，普通人係睇唔到呢啲人嘅，因為佢係鬼嚟噶嘛。但佢睇到，另外救佢呢個老伯咧，係長年住喺呢條村裏邊，同嗰啲鬼魂一齊住嘅，都係一個活人。即係呢條村咧，得佢啦，同埋呢個老伯係活人嚟嘅。點解佢哋睇得到咧？嗱，呢個咧都係關於劇情裏邊一個亮点嚟，咁我就唔透露啦。即系总之，后来呢个男仔净系觉得啲村民好奇怪啫，即系好似有啲奇怪，佢讲唔到啲乜嘢。总之有一日，佢突然间见到一个村民咧，倾倾下偈，化咗一座轻烟唔见咗，吓到佢癫咗。点解呢个村民会咁嘅？ 佢个路俾人 冇错，就系啱啱佢嘅尸体俾人嚟发现，于是佢就变咗轻烟走咗啦。咁慢慢，终于佢后来都知道啦，嗰个秘密就系原来咧。条村里边所有村民其实都是鬼嚟嘅咁样，咁啊佢点样去？ 咁古仔嗰啲发展系乜嘢啊？就系嗰啲人嗰啲故事啊，就喺呢条村里面嘅住嗰啲人嗰啲故事。 佢点样帮呢啲鬼魂？例如话里边有一个细路仔好得意嘅，佢成日都觉得呢个细路仔最初啊，即系佢唔知道呢一班村民系咩人之前，系咪俾人绑架嚟呢度嘅咧？ 但呢班村民知唔知噶？即係自己本身知唔知道嘅就係、是、哦，佢哋自己知道嘅， 佢哋自己知道嘅。 但係要直至有人發現。 佢先可以， 先至可以就变成一份 轻 烟 去投胎咁嘅 样。 佢又见到个细路仔啦，村里面出现啦。咁佢因为喺个村住咗三日之后，我要翻我自己屋企啦，我唔会长喺度住呢班友，好奇怪。咁啊行去巴士站咧，啱啱走咗个巴士， 有巴士。 系啊，因为嗰啲村郊巴士啊，佢见到贴咗张告示，有个细路仔张相，咦，我喺村里面见过，哦，一定嗰条村原来一个叫做绑架村啊，捉咗个细路仔，于是咧佢想救嗰个细路仔，就静鸡鸡揾个嗰啲拖，即系嗰啲行李拖车咧，即系买餸嗰啲。摆咗个细路仔喺里边，冇出声啊！我带你翻去揾你阿妈咁样。走走走走，走到去巴士站，得啦，出得嚟啦，一打开冇咗人嘅。咁我开始就觉得好奇怪，点解呢个村啲人咁得意嘅？呢个细路仔明明想救佢，又救唔到。咁总之咧，就系呢个男仔后来变为呢条村嘅好朋友啦，帮每一个鬼魂，甚至其中有一个女仔，因为同个男朋友系。即係陰陽相隔啦，佢點樣好似 Ghost？ 你記唔記得 Ghost 裏面有一個黑人嘅女 Whoopi Goldberg？ 係佢講一句，佢而家話咩？係啦、即係點樣都幾感人嘅某啲位。叫個細路仔點樣揾翻媽媽咧？呢、這個細路仔死咗噶啦，係啦。另外有一個女仔死咗噶啦，點樣揾翻男朋友咧？佢就做中間幫佢哋穿插嗰啲咯。咁啊，絕對唔驚嘅。咁有好多親情啊、愛情啊嘅線咯。咁大家可以。考虑咁啊长嘅，因为有十二集咁多，咁啊叫做 每一集有几耐啊？ 一个钟，佢通常都一个钟多啲啲， 系啊。所以其实我好怕开始呢啲， 要花时间， 系啊， 要花时间、就是、missing 哦，即系每一个故仔都唔同嘅， 唔同嘅， 即系其实你唔需要话都系担心啊。我睇第一集之后，我睇第四集咁样，其实你都追到嘅，系、嘛？ 有啲人物会有愣住咯，你又唔可以完全净系。跳脱地睇一集， 系咯， 因为佢有啲， 因为有时有啲噶嘛， 你 谂 翻落去 咯。你大致上知道嘅就系有啲咩嘅人喺度嘅话，基本上嘅就系你有时系个别嘅古仔嘅，你应该系跳咗，你都唔觉得，你都追得到剧情噶嘛。 好 ，OK， 好啦，跟住到我咯噃，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系叫做《The Good Nurse》死亡天使，我就系喺呢一个嘅啊电影平台嗰度咧就睇到嘅，系今年2022年嘅一套美国嘅片啦，啊唔系美国噶，咁啊就总之嘅就系一套电影啦。佢系改编自嘅就系真人真事嘅，咁啊讲紧有一位嘅男护士随机咁样咧，系令到400名嘅病人咧就因为佢而死咗。 哇！ 咁而系个真人真事嘅故事咧，我永远对于呢一啲咁样嘅改编，可能系书本啊，又或者系即系真实嘅个案咧，我系特别感到就系有兴趣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睇咗呢一套戏啦。开头嘅时候我谂下嘅就应该都睇睇下就好唔好咧，点不知咧用呢个睇睇睇你就会睇咗落去噶啦。虽然你知道。 道個故仔係點樣。有時其實你係知咗條橋，或者係知道個結局嘅話，你會覺得比較難跟噶嘛。但問題係在於佢就係、是，就算你知道咗好都好啦，你都覺得係好睇嘅。嗱、那個故事咧就係、是、講述咧有一名嘅單親媽媽，我俾個名佢就叫做 Amy 啦。 嗯， 佢因為咧就冇買呢個保險啊，但係其實佢係一個 nurse 啦，亦都好好人嘅。咁佢就一直都瞞住自己咧心臟係有疾病，因為你知啦，喺外國佢哋需要有保險啊，你先至咧就係、是、可以好平咁樣去做到一啲嘅手術啊，又或者嘅就係去治療嘅。其實仲爭幾個月嘅啫，佢就可以買到呢個保險噶啦。咁而且咧，佢就係要等住呢一個期間咧。在这个时候在他那间所属的他做的那间医院里面呢来了一个男护士，那个男护士叫做 Charles， 那么被人家的感觉觉得的就是他很善良啦，他很温柔啦，而且呢还是帮助这个 Amy 呢就隐瞒有关于他心脏病的事，因为他不可以被其他人知道的，那么希望他就可以过这几个月之后他有保险他可以做手术啦，那么而且甚至乎会去这个 Amy 的家那里，因为他是单亲妈妈嘛，就会帮手呢就会照顾他那两个女女的，那么他那两个女女都好受欢迎啊，即系好喜欢佢啊咁样嘅，咁啊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两个人咧就结下一个非常之深厚嘅友谊啦。奇怪就嚟啦，佢哋两个咧夜晚黑嘅时候咧就会一齐会守一个 ICU 嘅病房。咁而喺佢呢个 Charles 嘅男护士嚟咗之后咧，佢嗰间医院就突然间多咗有好多一啲嘅情况，就系、是、一啲嘅医药嘅错配，而令到嘅就系喺 ICU 里面留院嘅有某啲嘅病人嘅话咧，无端端因为胰岛素打咗啲胰岛素嘅话咧就过咗身。咁当然要彻查呢一件事啦，系咪？咁警方亦都介入啦。咁但系奇怪在于，就是说他们的那些这样医院的话处理的手法就是中了张健冚了他、是的，有些什么的话就跟个律师说、甚至乎大家都要签一些就是、保密的协议，不可以向这个、警方透露，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反而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的处理的方法呢隱瞞了一件事，亦都不跟警方合作的，就令到凡事那位护士他继续逍遥法外了，是吗？人就继续、死了。那 Amy 觉得这件事就事有 QK， 他呢就跟、找了一个呢就是他曾经跟 Charles 有谈过，有一位朋友呢其实 Charles 和 Amy 都认识的，以前曾经就是共事过的，就去找回这个女性的朋友，就去问他有关 Charles 以前的历史，怎么知原来这个男护士越是啊，曾经就已经在十几间不同的医院那里呢、做过 都有 好短时间发生了这些事的话呢被人炒了，他就去 apply 另外一间、如此类推的话已经有十几间不同的医院。 都仲有人请 啊，竟然有人请。没错、因为 医院的他们的方法的就是就是不揭发冚住件事他、因为医疗失误嘛、就这样的话，所以就令到他可以不断这样就是这间炒了我咩去另外一间、就去另外一间这样。他就随机用一个这样的方法来去杀人。而每一间的医院的话没有追究，所以炒就是解雇了就了事了，令到他可以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的话就继续杀人。而 Amy 呢这个的好护士的话到最终他也都帮手就是跟个警方一起，就希望就是令到他揭破这一单案。 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没有原因。 没原因。 纯粹一种即是发泄。 是啊。一種就是反社會的一種 人性， 也 有時幾恐怖。 咁而你覺得嘅就係佢裏面好睇在於嘅就係男女主角兩個精湛嘅演技啦，而且咧男主角咧就係做丹麥旅行同埋做過霍金嘅嗰一位，係啦，咁就係個英國嘅演員嚟嘅。咁而且佢飾演嘅就係一個友善嘅，但係咧温柔，其實佢心理係有問題嘅一個病人。我覺得佢裏面真係做得好好咯，所以我今個禮拜會推介嘅就係叫《死亡天使》The Good Nurse， 大家不妨可以有時間睇下。 好， 好，到我啦，今日介紹一套而家都上映緊嘅電影，一套西片叫《雪石》，即係他正在說話。呢套戲咧係改編自2019年《紐約時報》一個得獎嘅小説《普立茲》。咁其實咧就係講緊2017年荷里活影壇嘅一個性騷擾、性侵嘅醜聞。 啊 ，Me Too 嗰個 冇錯啦，呢個真人真事嚟嘅，講兩個調查組嘅記者。他們想調查這件事，因為我們知道法國呢娛樂圈呢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一些小秘密在裡面， 潛規則 沒錯啦。其實這套戲我覺得真的挺好看的，因為這兩個記者不斷去努力去聯絡那些、受害 者, 受害者、 但是那些受害者呢起初就個個都不敢出聲的，因為有些人呢就收了那個、製片家，即係個性侵嗰個男主角，我唔好叫男主角啦，那個人嘅一啲叫做賠償金， 同埋亦都簽咗啲保密協議，即係話唔可以講。咁我覺得成套戲最好睇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啲女仔形容呢個人嘅一啲惡行咧，從來冇影過出嚟，但係憑佢哋把口講出嚟咧，你會感受到係嗰種壓力嚟嘅。例如佢跟住呢個老闆上酒店房啦，今晚有啲嘢同你傾喎。上到去咧就發覺嗰個男士咧，淨係著件浴袍。咁佢哋梗係好驚啦，跟住佢話：，唔使驚，工作嚟咧，你幫我按摩啦。如果個女仔唔幫佢按摩咧，就倒翻轉呢個人幫佢哋按摩，永遠都係咁樣樣，一個輪迴、輪迴、輪迴，從來冇女仔夠膽去舉報佢。點解咁難舉報呢？就係話其實呢件事好普通嘅，即係響美國呢、這個荷里活，但係點解咁難搞呢？就係因為佢哋真係全部咧。簽了保密協議，他們不夠膽說。好彩當中有些受害者呢，他死都不肯簽。而一路呢，其實因為這位製片家呢，其實他身邊還有一些團隊去幫他遮緊這些惡行的。例如他有一個CFO 呢，即負責財務那個呢，他就會幫他開啲支票給那些受害者，那些女仔，叫他們不要出聲的。但是一步一步呢，咁跟住呢那個製片呢知道有人查佢呢件事呢，佢都開始出招啦。即係你冇理由明知有記者去找你。 佢想阻止佢。 冇錯啦。咁我覺得係好精彩嘅。雖然佢冇啲好大嘅場面啊，冇好多好即係大動作啊，但我覺得呢套戲呢係真係幾好睇嘅。講兩個女記者由東岸飛去西岸。又飛去英國倫敦去找那些受害者，起初真的處處碰壁啊，真的好像很受打擊那樣，但是一步一步呢，他們將這件事呢終於真的揭發到出來，由他們最後按 publish 按個掣，即是出報紙那一下呢，我覺得真的大快人心的，最後都這宗案都判了的、這套戲我覺得值得提。 其实那些女仔呢是事后签他的保密协议，是吗？ 事后当然是事后签。 但是其实如果他根本对这件事很抗拒，或者他想报案，他都不会签的，理论上。 因为那些女仔呢其实很想在娱乐圈或者电影圈工作的。他们发觉呢，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们这一行呢他们立足不到，没事做。於是我哋真係唯有焗住咁樣樣，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個選擇權喺度啦。你想點樣樣，亦都有人試過去舉報佢，但唔成功，因為佢有曬身份有地位，佢就話冇啊，佢想揾嘢做啫嘛，佢自己上嚟我酒店房，即係佢搞到嘅，因為佢有太多團隊去幫佢掩飾嗰啲惡行。但係呢套戲，我覺得唔错， 系真人真事嚟嘅， 真人真事，全部真人真事吓、发生喺2017年， 即系而家系你要喺电影院度先睇到嘅， 冇错。 OK， 好睇咗，多谢推荐。好，翻嚟十二点钟之后，我哋今日有淑女关注组， 冇错。今日要关心嘅就系男士健康， 正啊， 边方面啊？我想问啊， 方方面 面，你话咧， 真系唔知啊。每一嗱，其实 男 士女士总 有 啲嘢，总有啲系要特别留意啦。 有啲系男人先有嘅， 系啊， 男最关注嘅。 忍最痛 啊！咁你要留意啦， 我留意啊，我帮我细佬留意啊，我系马家姐啊， 系啊，冇 错啊，你细佬， 我有细佬噶，我知你唔知嘅咩？ 马细佬， 佢有细妹添啊！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心。人有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去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长一代。就不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19点，跌353点，总成交金额7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9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68蚊，跌咗5蚊。美团137.5，跌咗九。137.5是升了9毫，盈富基金17.34跌3.4，阿里巴巴72.1跌2.65，港交所278.6跌了9元，中国平安41.7跌2.15，碧桂园2.93跌了1.7，友邦保险71.75跌2.8，恒生中国企业59.1跌1.34，碧桂园服务17.26跌1.7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6，英镑9.414，瑞士法郎8.25，澳元5.225，加元5.812，新西兰元4.853，欧元8.093，每百日元对港元5.6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50点，跌132点。港金报1631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4美元，卖出174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蓝田嘅碧云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广田商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碧云道来回方向，近住广田商场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而家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咁龙尾就喺汇景花园啊。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坑径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由于有工程，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的慢线封闭，咁就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苏同音乐，苏同 XT Skin。 你覺得自己靚係你自己嘅決定，你自己選擇嚟嘅。我覺得 as an artist， 我想我。去講呢件事咯，係因為尤其我自己有本身有濕疹嘅時候，覺得心理上同埋一個精神健康上，我都好需要人陪伴嘅。咁希望我呢首歌可以陪伴到大家去經歷呢啲身體形象問題。 星期一至五晚上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歌城分神。 蘇東真話。 要居住環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女关注组主持莎拉姐紫罗兰。 好啦，我哋要欢迎嘅咧就系今日咧红白蓝啊！你有冇见到佢啊？今日癫咗， 有啊，好巴闭啊， 成身都系咁样。 佢有埋自己个名啊， 系 咩？系啊， 花露领 系啊，但我想将佢改成 toilet， 即系包链啊，好唔好啊？文雅啲啦， 系啊，包链再加 toilet 咪就花露领啦。系啦， 好啊，欢迎欢迎。 佢个名咧就系喺呢一个厕所嗰度诶拉手提小提琴，系啦，厕所拉小提琴就系花露领啦。 冇错。 喂，其实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其实你系注册营养师， 系啊，你讲下你。 我是 Violet， 註冊營養師。 你真名啊？你真名啊？ 真名 啊？真名 Violet 萬罕， 萬罕， 罕兒談， 我好叻啊！你竟然識呢個？ 呢個詞聲 係啊，好多 企人邊之後跟住一個興咁樣噶嘛，中間多一棟啊嘛，係多一隻腳 啊 嘛，係啊 ，OK。 罕姐， 罕姐你好，罕姐 紫罗兰啦，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成日都叫你阿兰阿兰咁样啦，我自己围内熟啊嘛， 冇错啦， 系人都以为嘅就系话，系咪咪求其揾个朋友嚟？ 唔系啦，我哋咁严格呢度， 咪就系咯，个门槛咁高， 唔系 人字扑亲啊， 系啊， 我会慢慢开始， 咪就系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同阿兰要倾倾啊呢一个问题，哇，好奇怪啊，马家姐，明明我哋讲。是淑女关注组嚟噶嘛？ 淑女关注组你要关注身边嘅人噶嘛？ 我唔理嘅呢啲嘢， 我都唔理 嘅。 你谂下，你谂下，我哋呢度啊都有张强欣啦，有大佬张，有马小强，有欣欣，系咪啊？都要。都要关注一下噶嘛？ 唔系关我咩事啫？佢有老婆噶嘛？ 理得佢 关咩事啫？话得佢自生自灭。 咁沙拉姐男朋友你都要关注嘛？ 我唔理嘅， 我 有佢啊，佢又关注我， 我 唔关注佢， 互相关注嘛？ 取消关注， 独立女性嚟噶嘛？ 所以咪要更加关注男性咯。 算啦， 有 得 系因为咧十一月咧，其实咧我哋就叫呢个move member， 系啊，即系咧其实佢系。即系 move 嘅 member， 即系喐嘅， 系啦。咁其实咧，佢最主要咧系即系2003年嘅时候喺墨尔本嗰度发起嘅。咁其实咧就系关注男士嘅健康啊。 系，我都觉得其实男士系咪就冇咁关注自己嘅健康？ 好少啊，我谂咪嚟肥啲系 咪？系啦，嗬，咁细心， 同埋未必会讲出嚟咯。即系真心嘅健康，可能收收埋。 系啊， 有关于嗰啲咩线嗰啲就系啦，好难同人讲。 讲 嘅系啊，即系乜屙乜尿嗰啲系嘛？ 我唔知啊， 唔系我都系间唔中听阿马小强讲嘅啫嘛。 佢射咁嘅咩？哎呀，衰仔 咩射湿界嗰啲 嘢？你讲埋呢啲乜嘢？ 系啊，成日都要讲，又要扮听，系咪就类似啲咁嘅嘢啊？ 咁其实佢哋发起呢个即系2003年发起呢个运动嘅，即系唔系叫运动，即系一个叫护苏月啊，即系 护苏月 系啦，11月1号开。开始至到11月尾，11月30号咧就唔剃须啦，即系留嗰个耳鸡，系啦， 有啲留唔到噶噃。 今日28号啊，点留啊？ 留唔切啊嘛， 系，所以我就28号都要即刻讲过，因为11月最尾一个礼拜一啊嘛，系 成个月都会系咁嘅，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即系点解话即系要注重男性嘅身心健康？其实佢就为即系呢个月去帮佢哋筹款啦。男性其实咧喺世卫嗰个显示。就是说全球有一半的男性其实可能都会有这个即 心 理健康的问题。可能未 因为啲女人咁难定，唔知系咪咁讲啊？ 男人唔中意讲嘢嘅， 系啊，收收埋埋， 咪系咯，懒咩咁样？ 系噶，我都觉得系噶。我有时我问佢哋话，啲女仔咧，如果大家我哋三个咁样啦，大家饮咖啡，梗系嘅就系讲佢衰佬啊，有几衰啊，啲咩咁嘅嘢 系 咪？但系男仔佢哋话冇噶， 所以我哋要关注下佢哋咯。 打甩门牙和血吞啊！ 哇，咁深嘅， 女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哇，咁我唯有侃侃而谈讲下营养 啊，叻女啊，侃侃而谈啊，喂，俾杯补你嚟饮下先， 巴闭啊你，系啊，嚟 coffee shop 饮补你， 咪系咯， 你真系玩， 仲要加陈皮嗰只补你喎， 懒 有型嘅。 系啦，咁我哋讲翻世卫嗰个有啲数据讲咗出嚟啦。佢话咧，大约有600万嘅男性咧，其实出现呢个抑郁。 全球 系全球嚟噶， 好多啫， 系啦，几亿人。 喂，但系你六百万，你成个香港七百万，你谂下啊，系系啊， 如 果你咁样嘅比例即系睇嘅时候，即系你有一个都嫌多啦， 咁 真有 都要关心佢哋嘅。 系啊，咁其实严重嘅话咧，其实系影响寿命噶，可以即系个寿命咧减低10-25年啊，所以真系要关注呢样嘢。 真咁远噶？ 系啊， 我真听唔到 啊！ 心理健康 系啊，所以心理健康系一个重点啦。第二咧就系即系诶，头先你都讲咗啲咩线咩线啦， 系啊， 咁就系 港岛线、 港岛线、荃湾线、 观塘线。 你想讲前列腺？ 系 唔系讲紧嗰啲？我收你，我哋讲前列腺啊！ 唔系我哋正经嘢啊嘛。 系啦，咁主要咧系讲话男性常见嘅一啲癌症啦，即系包括呢个前列腺癌啊、睾丸癌、肺癌、皮肤癌同埋大肠癌嘅。咁即系首三个癌症咧，其实就有肺癌啦、前列腺癌啦，同埋结肠癌嘅。 哎呀，好 即系男士会多啲， 比较多啲，所以要留意。 即系呢三个癌症咧，其实占咗全部男性嘅癌症咧有45%， 哇，好高、啊， 所以犀利， 系 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关注男性嘅健康嘅时候，咁我哋讲一讲有啲咩食物咧系可以对前列腺系健康嘅， 即系前列腺啫， 系啦、啊，咁、啊、我哋今次针对即系男性啊嘛，男性嘅部位，即系前列腺，系啦、啊， 就得佢哋有， 同意， 系啊，即系攞啲特别啲嘅，系啦、啊，关注男性，咁、我又俾你哋估下啦，嗱，呢三种嘅食物边一种咧系最对健康，即系对前列腺。 我估咧，马家姐嗰啲咩？我中国人成日讲以形补形，呢啲条状嘅嘢系咪？你估？我知班长，你估乜？ 呢啲呢家嘢咧，我好熟噶。我啲 boyfriend 咧，我好关注佢。我绝对知道系茄红素。 茄红素 啊，番茄。佢哋衰佬成日日日都叫我整番茄汤嘅， 好醒啊！马家姐咁 茄， 好茄啊！但你冇买错茄子喎、啊。以为番茄 真的又是茄红素啊？ 系，冇错啦。即我其实想俾三个食物你哋估嘅。第一咧就是薯条啦，第二系炸鸡啦，第三是番茄。 如果你唔讲嘅话，我会估薯条咯。我会估条形嘅嘢，以形补形嘛，唔系咩？ 但系你个薯条咁啲， 你个薯条 咪食多几条薄肠佢。 奶奶， 咪住！但系你薯条嘅话，我哋饮好多茄汁得唔得？ 得又得喎， 咁咪有茄红素咯。 但系茄汁咧，其实佢制作嘅过程中咧会加咗糖 嘅， 咁你要注意翻，即系用酱汁系啦。咁除非你话自己拎个番茄嚟整茄汁咁样又唔同，但系你整唔到咁结噶嘛，佢要加咗啲营养。 我有办法嘅， 有办法， 加啲浆糊咯， 你冰咗佢。 费事益你啊！ 咁如果系嘅话，就即系茄红素，即系番茄里面就含有丰富嘅茄红素。 咁我哋咧就可以讲下五大食物啦，即系除咗茄红素之余，仲、有咩五大食物咧系帮助对呢个前列腺嘅健康嘅？咁第一，头先马家姐又讲咗番茄就 得分啦，八比一系。 我啲衰佬男朋友成日要我煲啲番茄佢食。 但番茄真的挺有幾容易整的、欸、我覺得。 話時話、啊、男士又好像對番茄麻麻地喎。 麻麻地啊。 嫌佢酸啊，即係男人唔好鍾意。 你買啲甜㗎嘛，邊個要 有 買酸嘅啫。 有 車嚟茄， 有車嚟茄㗎。 嗰啲、啊、都有功效啊。 有。 OK,OK、哦。 新嚟。 我真係新嚟。对唔住，阿罕可 有时又无端端好似好醒你啊，一阵间又变猪头饼咁样啫，食得啲茄汁啦， 系茄番茄，唔系 茄 汁。 知道 嗱，我哋讲番茄嘅时候咧，你哋通常会点样食噶？ 就咁食咯， 就咁食。 我唔会生食。 我听讲好似要煮一煮嘅话，茄红素先至会出嚟嘅。 啊，醒 系啊，要加啲热噶嘛。 冇错，系啊。因为讲紧个茄红素嘅时候，我哋话即系有呢个降低患前列腺癌嘅风险啦。咁食嘅时候咧，最好煮一煮热。咁同埋咧，即系同埋啲油分一齐食嘅时候咧，就增加咗个吸收性啦。咁所以 知唔知啊？所以你就咁样斋俾佢食冇用噶，嘥钱啦。 但系撇咗啲油啊。 哎呀，佢肥啊， 系啦， 点样累咗佢？ 咪累咗佢咯！哎呀，有咩好啊呢样嘢？ 你唔讲真系个茄红素，因为我哋你话想食维他命 C 嘅时候，当然你预热咧，维他命 C 咧就会流失啦。咁但系你想要个茄红素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加热翻嚟食翻会好啲嘅、 哦。 当然你唔系话煲到好烂啊，好溶啊嗰啲咁。 哎呀，咁如果用呢个番茄煲汤嘅话，咁咪咩啦？咪 very good 咯， 系啊，系啊，一阵个汤就系有番茄元素， 再整个番茄炒蛋佢食下。 醒，太唔太多得滞，又唔使一嚟 焗 到嘅， 佢唔好翻啊，冇嘢其他食噶啦。 一直知道好翻味。好啦， 仲要甜味。 系啊，茄红素之外嘅话，仲有啲咩食物咧？ 咁第二个咧就系西兰花。 西兰花 系，咁唔知过去一个礼拜你哋有冇食过西兰花？ 冇 吓，冇啊， 冇 啊，家姐， 我麻麻地西兰花， 唔中意食， 唔中意， 我 中意食油麦菜， 油麦菜 系啊，有冇？ 十字花科就會即 係唔 算油麥菜唔納入喺入邊， 係係咪就係呢一隻啊？係 咁西蘭花咧，即係點解我哋話要講西蘭花？因為西蘭花咧，其實咧佢都係有研究咧，即係嗰個叫做蘿蔔硫素咧，就會對抗個癌症咧係有好處嘅。咁蘿蔔硫素我哋要留意點樣食喎？ 嗯， 你話。即係通常我哋話係生嘅西蘭花，即係你食西蘭花沙律先有個蘿蔔硫素嘅。咁好多人接受唔到生嘅西蘭花，因為會辣辣 嘅，係有啲味， 係啊，即係好辣辣地， 係 難食嘅，即係唔會食啦，叫你食都唔會食啦。 唔會。 咁其實咧，我哋切完之後擺40分鐘咧，再煮咧個蘿蔔硫素咧都係會出到嚟嘅。咁所以你可以切完之後擠喺度40分鐘再煮佢，咁就食到蘿蔔硫素個功效嘅。 擺多咗少少，譬如50分鐘得唔得？ 可以。 有39咧， 40分鐘以上咧， 我心急得滯，哎呀，冇咗啦， 40分鐘 以上，係啊，唔小心跌咗落個鍋。 好啦， 咁第三樣咧就係豆類啦，即係黃豆啊嗰啲， 乜豆都得， 都中意食啊，係乜豆都得， 乜豆都得， 係啦，即係黃豆， 好似好肉酸啊，乜豆都得。 我哋講緊豆類啦，好唔好？係啦，大豆、豆漿，咁其實咧 豆腐得唔得？ 得， 啊哈， 係咁豆咧。 可以黑豆啊、紅豆啊、黃豆啊、綠豆，咁其實入邊嗰個植物雌激素啊嘅化合物咧，其實對於即係壓抑呢個腫瘤嘅生長係有好處嘅。 誒，雌激素咁食完之後佢咪會 就黐啲， 咪咯？ 唔係佢有雌激素喎，但係你話 先好翻等佢咩？ 食 個女人 啊，好靚，驚唔驚啊？ 咁馬家姐而家都係女人啦， 佢 係，我係啦， 乜豆乜豆都食， 咪咯？ 唔係因為講緊嗰個雌激素，即係植物雌激素咧，其實對於抗癌咧係有一定幫助嘅，有研究指示。系啦，咁第三样，咁第四样咧就系嗰个我哋讲嘅红石榴汁啊，红石榴汁即系你去中东旅行嗰啲咧，通街里见到摆咗好多红石榴， 但系香港买好贵啊。 你可以買 咁樣， 係啊 係 啊， 你 可以直頭買啲紅石攞翻嚟自己榨汁都得。 嗯， 係啊。咁其實嗰個咧就係一啲嘅動物研究入邊咧，就係話可以壓制即係某啲我哋講嘅前列腺癌嘅細胞嘅產生嘅。咁呢個動物研究即係要更多嘅研究，即係我哋可以 俾啲咩食啊咁樣？咩動物啊？ 佢就講咗動物研究啫，通常就會用啲倉鼠開始嘅。 係咁細只倉鼠同個男人咁大。 好多可食嘅根本唔需要， 日日食。 你知你有時係咁噶，我就話係食嗰啲咩 人體積咁大， 係啊，食幾多？ 因為咧，即係你要研究嘅時候，通常佢哋會做一啲動物研究，就由倉鼠開始先。我見到有啲成效，咁就揾啲人去做咁樣嘅，即係個成效會更加高咯。 係 啊，即係你就唔好用個體積去同你同 倉鼠嚟比較。 係即係佢見到有用啦，咁就揾啲即係人翻嚟做呢個研究啦。咁其實紅石榴汁咧就有呢個豐富嘅抗氧化劑啦。咁我哋知道抗氧化劑即係除咗男士嘅、女士嘅都係好好，即係對皮膚啊，即係整走身體嘅自由基啊，咁都係好好嘅。 嗯， 即系男女都可以食嘅， 系呢个都好好。 咁仲有最尾一个啦，就系我哋讲嘅深海鱼啦。 嗯， 深海鱼过去嗰一个礼拜有冇食啊？ 有啊， 有， 我成日都食嘅，系啊， 好。 嗰啲咩三文鱼啊，咁嗰啲系嘛？我食挪威嗰只。 哇，正 咧！ 我食红三鱼。 都得，都得， 入唔到深海啊！三鱼好似唔系好深嘅。 佢上过嚟就死咗，我都闻唔到佢。 系咁，其实三文鱼啊、吞拿鱼啊、油金鱼啊、红三鱼啊、鳗鱼啊等等嗰啲咧，其实个 但系点样烹调紧唔紧要？系好彩你红三鱼系啫， 唔系 所以黎掹咁 食错晒。 我有食鱼，但我食泥鳗，我食金鱼咁样。系蒸啊，定系可以用要点要点样食？ 其实你蒸啊、焗啊都可以嘅， 都得嘅。 系啦，即系或者你用个易结镬去煎，唔好落咁多油，因为佢深海鱼个油份都系比较多嘅。 系啊，有时食完好滞啊。 系 哦， 咁所以你咪加啲西兰花喺度，感觉上冇咁滞咯。嗯，系 咁你索油。OK，或者搵个粉扑。粉扑引人， 系啊！你红衫鱼点衬 喺上面？ 点衬西兰花咧？ 系咯， 成日都系咁样衬噶喎。 再加两粒 黄 豆落去， 红衫鱼点衬西兰？ 咪咯，边一间西餐厅有红衫鱼啊？我即刻请你去，真系嬲得我。 我即刻搵几间餐厅整先，整个汤俾你饮下先。 好啊，即系呢几样嘢嘅话，其实就对于嘅就系男士嘅前列腺咧，就有呢个好处嘅， 即系对前列腺嘅健康系有好处，即系马家姐啊，大家即系你要督促一下，即系马老师可以食多啲呢五大嘅食物嘅， 系 好啊， 系啊， 偷偷地咁样，偷偷地咁样剁碎佢，即系呢啲靓仔唔食咧，佢咪中意打烂佢，咁整啲 嘢 喺杯咖啡度。 西兰花咖啡 ，OK 嗱，转头翻嚟嘅话，我哋仲会有咧就阿懒嘅食谱啊吓，咁啊当然听首歌先，休息下，食啲红衫鱼先。哎呀，做乜鬼唔出声啊？哎呀，真系惨，做乜事？做乜事？做乜事？好，等一阵啦吓，好。 为何一次一次字点起，在调校这气氛，帮我试忆一个你。红色的空气，为何一次就花尽心机？但求每个图案，让我与血脉紧记，纹身也是照样跟你，只愿带着你的痕迹。走你，一生让故事结尾，似是而非。为何自动自觉早晚再想起你？为何自暴自弃都变做一种美？想一直困于这非常时期，慢慢地腐蚀。为何自问自答仿似在饰演你？为何自艾自愿左顾右盼？ 咁随住咧张曼珊嘅呢一首咧自生自灭，我哋唔会上嗰啲男士自生自灭嘅， 煲啲好嘢去食啊！ 系啦，头先又讲到嘅就系话诶几好，你话如果有呢一个嘅红衫鱼啦、 番茄汤， 這個、 马老师真系 呢个真系咩料？ 马家姐系 佢净系识做，佢净系识食嘅啫。马家姐食乜嘢啊？好，我哋嚟咯噃，你今日有个食谱嘅。 今日咧，我会介绍呢个叫做。番菜汤即是有番茄同埋野菜喺入面同埋其他蔬菜嘅。好好味真係好好味。呢个是四人份量㗎好中意飲。係啦有番茄两个啦西芹一条啦椰菜五至六片即係六条。啦，红萝 卜片定片，椰菜一条嘅咩？ 诶，sorry， 嗰啲系椰菜，即系一片片搣出嚟嗰啲。 Okay. 我谂住西芹， 快啲啊！你剩翻五十秒咋？ 哦，好，红萝卜一条，黄洋葱一个，蒜两片，水咧就500毫升，盐咧加减啦。咁啊，意大利调味料同埋蔬菜汤有1公升，油5毫升啦。咁、首先将啲菜啊切丝洗干净啦。咁啊，用呢个油同埋加50毫升嘅水入个锅嗰度啦，中至大火就加入洋葱、西芹。红萝卜同埋蒜，咁啊煮5分钟，大约咧就洋葱咧就变软，即系透明咗之后，系咁所以咧就要加埋番茄同埋椰菜，再加埋嗰450毫升嘅水入边啦，就加入蔬菜汤，咁啊慢慢煮啦，细火大约煮20至25分钟嘅，咁咧就可以上碗啦，就加盐啊或者系呢、這个意大利嘅调味料噶， 饮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信心等着线，疲倦吗？但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闪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消光了，消光了吗？ 片段人间情未了，我同佢喺个闷热嘅六月天认识。Hello， 我叫 John 啊。 Hello， 我冇英文名噶。你可以叫我阿雪嘅。 阿雪啊？ 嗯。 感觉好似好冻咁样。不如咁啦，我哋用呢个月份做你个名，我叫做阿 June 好唔好 ？June 啊，好啊，咁以后你就叫我做阿 June 啦。 阿 June， 阿 John。 阿 June 唔算系嗰啲好靓好靓嘅女仔，但系我觉得佢有种好特别嘅气质，系其他人冇嘅。我尤其喜欢佢面上两个酒粒。同埋笑咗上嚟会合成一条线嘅眼睛，佢就是我女朋友阿 June。但缘分呢样嘢真係好奇怪。有啲人好似两条不同轨迹嘅铁路，只能够有一刻嘅相会。缘分过咗之后就会向两个唔同嘅方向前进。就算可以睇到，但接触唔到。 嚟啊，追我，追 我、 啊！ 我实捉到你，你唔好走添啊！你唔好走啊！ 走快啲啦、啊！你走咁慢，点捉到我、 啊？喂，小心啊！小心，有车啊！瞓唔着， 点解啊？有心事啊？ 你知道噶。 算啦，仲谂嚟做咩啫？唔发生都发生咗咯。 June 啊，但我真系觉得好对你唔住。 傻啦，意外嘅嘢边个会预知得？你都唔想噶，瞓吧啦，你听日仲要翻工噶。 好啦，咁。咩事啊？ 阿文啊，阿文 做咩啊？爸， 夜啦，你做咩仲唔瞓啊？ 我就瞓噶啦，你瞓先啦。 唉，瞓啦，你听日仲要翻工噶，你唔好谂咁多啦。有啲嘢咧发生咗就系发生咗噶啦。 知啦，你瞓啦，得啦，我而家瞓噶啦，你瞓啦，唔好理我啦。 唉，又喺度自言自语，真系担心死啊！听人讲呢度好似叫咩创伤后遗症、啊，唉，不如真系同佢睇下心理医生啊！我老王个表哥好似就系做心理医生、啊，好，等我听日打俾佢问下先。 你睇下， 嗯， 你搞到你爸爸几担心？ 其实有咩咁值得担心啫？我又唔系做啲咩伤天害理嘅事， 系啫，不过唔系咁好咯。 唔系啊，其实 佢只系话我自言自语啫嘛，阿爸睇唔到你啫嘛，咁我唔同啊嘛，我真系睇到你，我同到你倾偈，咁有咩问题啫？ 咁佢哋担心都系正常嘅，或者佢哋喺侧边嗰阵，你咪当睇唔到我咯，又唔好同我倾偈，佢哋咪会咁担心咯。 June 啊，点解要咁啫？我一个正常嘅成年人，我有我自己嘅自由同空间噶嘛。咁我同一个大家睇唔见嘅人倾偈，总好过有啲人将感情当游戏玩下玩下。 嗯，咁你都啱嘅。好啦，夜啦，快啲瞓啦，唔系听日又唔知醒噶啦。 咁你呢？ 我会一路瞓喺你身边，揽住你，好冇？ 嗯。不过可唔可以感觉到噶？ 对唔住，你系感觉唔到噶。我根本都唔系一个实体。我俾唔到实际嘅感觉嚟噶， 唔紧要啦。咁我望到你都一样啫。June，无论我哋有冇将来，你都系我最爱最爱嘅一个人。 John，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碎，仍未带出合意志。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晶莹，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接触这段情，仿佛知道不会容易。睡梦里，追忆里，在寻觅你的影子。 好啦，李生， 哦， 今日你第三次嚟见我咯，不过你啲情况好似暂时都冇乜点改善。 嗱嗱嗱，系咪？我都话佢会咁话我噶啦。 你等佢讲埋先啦。 医生啊，我都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如果唔系我应承咗我爸爸，我根本唔会嚟啊。 我明嘅，明嘅，明嘅。吓，我想问你咧，系咪仲见到你女朋友啊？ 系，佢陪我嚟噶。 佢陪你嚟。即系你意思系佢依家就坐喺你身边系咪？ 系，不过你睇唔到啫。 嗱，李生咁啦，喺我哋心理医生嘅角度咧，你依啲就叫做幻觉，亦都系创伤后遗症其中一个现象。咁亦都可能只系一啲 flashback 啦，即系唔可以自控嘅插入式回忆。嗱，无论你依家见到乜嘢，听到乜嘢，其实都唔系真噶。你咧真系要学习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女朋友已经过了身了、啊、无论你几爱她，她都已经不再在这个世界上了。人死如灯灭， 一切都要完结噶，你唔想接受都要接受。 你讲嘅嘢我明白，但我想问一下，就当我见到幻觉，咁我同佢倾偈，我沟通，关你咩事？关人咩事？点解系都要话我阻止我咧？ 唔系，即系你活喺一个群体社会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咁样嘅行为咧，会吓亲人噶。啲人会以为你精神有问题噶，咁其实对你融入其他群体都好大嘅障碍噶。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呢个我唔介意，咁点？ 李生，其实真系唔到你唔介意噶噃，除非你生活喺个山窿入面咯，你唔需要同其他人沟通咯，吓、啊。我问下你啦，有边间公司会敢请一个成日自言自语嘅人啊？有边个客会想同一个成日自言自语嘅人做生意啊？你谂下。 唉，算啦算啦，唔讨论啦，医生。嗱，咁总之咧，我唔跟你嗰套，就系我有问题。啊！呢、這个世界好麻烦 ，June 啊，我哋走啦，唔好倾啦，好嘛？ 哦哦， 李生啊，你记得同姑娘约定下一次，你仲要再嚟噶？ 仲要再嚟？ 喂，你问下佢啊！ 吓，我问佢咩啊？ 你问下佢做咩？佢个老婆咁好，仲要喺外边嗰度识其他个女仔啊？ 喂，我女朋友问你啊，你老婆咁好，做咩仲识其他女仔啊？ 仲有啊，你话佢知啊？今年咧清明节佢唔去拜山，佢阿妈好嬲啊！ 仲有啊，你今年冇去拜山咧，你阿妈好嬲啊！你快去拜山啦、啊！ 你点会知我啲？ 都话我女朋友讲噶啦，啊唔系呢啲幻觉，冇错，你话幻觉嘛，咁当咯，当我冇讲过啦。 走啦，唔好再玩佢啦。 李生啊，你想下次 book 边一日啊？ 坦白讲，我唔 book 啦。我根本都唔想再嚟，唔好意思啊，姑娘。 我明嘅，嗱唔紧要。嗱，其实咧，你啲 case 咧，好似你咁咧，我都听阿医生讲过噶啦。我其实觉得咧，你真系长情噶，真噶。虽然咧你女朋友唔喺度，但系你成日就挂到佢真嘅一样喺度啊。真系好浪漫啊。 系咩？ 如果我以前个男朋友好似你咁，我哋又唔使分手咯。 多谢晒，走啦，唔倾啦，拜拜。 李生真系唔 book 啊？ 唔 book 啦。 这个是我们的电话号码，第时如果你真的想 book appointment， 诊所又执了，那你直接打给我，我帮你再约医生。 好，唔该晒你，拜拜。 他喜欢你啊？ 怎会啫？ 信我啦，我都是女仔，他刚才的表情我一看就知道 了。唉，怎样好啦，有了你我已经很满足，我不用第二个了。 真的？ 嗯，真的的。 但是我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灵魂，乜嘢都俾唔到你喎、 总好过有啲人净系得个躯壳，灵魂都冇埋咧。走啦，我哋翻屋企好冇？ 嗯。 我曾经好贪心咁，以为阿朱妹一直陪喺我身边，点知道有一晚我瞓到朦朦胧胧嘅时候，我听到佢喺我耳边话 ：John，John 啊！ 嗯，咩事啊？ 我要走啦。 走，走去边啊？ 去我应该去嘅地方啦。你一个正常人，应该有一个正常嘅女朋友，唔通一世陪住我咩？ 我唔要啊，我唔要其他人。 我哋嘅缘分一早已经结束咗啦，系我自己放唔低，所以先至会留低陪住你咁耐。而家我要走啦。 唔好，阿尊唔好走，唔好走，唔好走。 如果将来我哋有缘，会再见面的。 几时啊？ 我不知道啊。 再见嗰阵，我会不会唔认得你噶？ 咁啊，不如我哋一定约定一个暗号啊！ 暗号？暗号系咩啊？ 就是六月见。好啦，我要走啦，拜拜。 June。转眼间过了三年，我仍然没办法忘记阿尊。在街上面行的时候，我成日周围望，我希望见到他在人群里面对着我微笑，然后走过来跟我说： 我回来了，六月见。 尊，尊，我等了你好久了，你几时会回来？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 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飘泊在白云外，苦海不喜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争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相信是。